ブゼー ワザ 拜拜拜拜！ 咩料呢个系奶奶个 friend？ 系啦，因为我个老豆有黎明坐喺度唱快歌嘅画面， 你吹得佢涨啊！ 你吹唔涨？郭富城跳慢都要俾人闹。 跟住佢咪话咧，佢话佢唔系专业做一样嘢，所以佢唔好搞啦，我唱翻歌啦。跟住我吓心谂大佬， 讲翻件案先。Hello， 我哋系 WhatsApp 啊。 做咩啫？ 突然间讨论咗郭富城， 你好 嚟 突然间，你一开着咗就即刻讲啦。唔 紧要啦，佢哋一系瞓咗觉，一系就唔知去边。 我已经叫醒佢先。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做咩啫 ？What's up？ 又上个 WhatsApp，What's up？ 你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 follow 我哋嘅 IG。 系啦，得闲就爱我请留言啦吓。不知道有冇人听过爱我请留言呢一个 item？ 有 嘛？ 你呢个经典嘅 item 系啊，我可以再出翻嘅啦。 你经典，你呢个 item 经典到即系吓，欢乐满东华 咩？ 吴江师傅饮油咁啊，大佬 食炭系咪？ 系人都知道。 我惊冇人睇过吴江师傅饮油同食炭，你讲出嚟，大佬。 系啊， 我经典啲 啊，食炭嗰啲而家冇噶啦， 仲讲更加冇人知 道。 肥姐炒鸡蛋， 要 Miko 甩裤， 系呢个都冇人知道。仲要前交取佢啊嘛，你有听过？ 我记得系佢冇人要佢取，系去翻件案先。 好， 我哋主要去咗旅行啦。 系啦，想讲翻咧，我哋咧就系 近排成日都冇更新啦， 唔系系啊，跌咗落去个窿度。好啦，就系我谂有留意 follow 我哋嘅 IG 嘅朋友，应该见到阿牛。我哋都 有 post 出 post 啦， 前后都去咗旅行啦。 因为咧，我最记得咧系咧阿牛咧就去旅行，就 post 咗个 post 嘅时候咧，就有人话：哇，知道你住边啊？咁系咪嘅？ 系啊，做咩自爆地址啊？咁 你 再 澄清翻系咧？ 我嗰时只系影咗个 gap 喺度等紧机场巴士，同埋影下半橛添，仲要系 冇影个头添啊！ 我住边个系叉事咩？我想答 你，你讲咗啦，你讲 擂台啦，大佬 玩唔玩？ 系啊嘛，咩啊？借住住边啊？点啊？ 当时咧， 啊、 我好惊咯。哇，你唔系 po 咗啲咩啊嘛？ 乜嘢啫？ 系咯，明明睇过张相冇嘢噶， 拎住嗰个电费带嚟影相 啊？我以为佢个 IG story 咧放唔大，我心谂咁都睇到嘅， 即系点咧？ 好犀利啊！听众 图咪自己慢放大咯， 蒙晒啦系嘛？咁我就 影到啲咩啊？ 冇理由。佢影咗嗰个， 你知唔知？大家知唔知？系哇！佢问我：你咩行李牌乜鸠啊？你有冇听下自己讲咩？咩行李牌啊？ 我以为佢睇到你个行李牌住边。 食屎啦！ 我心谂吓，你有冇咁坚啊？ 你知唔知 TVB 嗰啲炒逐格逐格放大嗰啲啊？ 我放大呢度佢， 好 起底咗 嗰度啊！ 起底 先放 咗， 戆鸠。 好啦，就系咁。 好啦，擂台就开咗啦，系 冇错 ，fight 夏之灭。唉，但我哋个旅行已经去完啦，所以都系翻嚟录音。 好远咯，我觉得好似你问翻我啦，好似好 远。我而家去完 喺好耐好耐以前 童话故事咁 Peter Pan 咁啊嘛。我而家去完几耐？我谂去完两个礼拜咯。而家 但 系 都好似好耐。 我觉得我哋啲听众狂去旅行咯，咁我哋只不过少过佢哋噶啦。 其 实 咧，我哋咧有啲旧嘅集数有曾经讨论过旅行，而且仲系疫情嘅时候。 我哋仲讲话，如果疫情之后第一个去嘅地方系边啊嘛。 嗰时候有冇讲到系咪噶？ 有 嘅， 我记得咗系咩啦。 系啊， 我唔记得自己讲咗咩。 我哋听翻就话俾我听。 我唔记得自己讲咗咩。 我记得嗱，我有记得嘅，我话我想去日本嘅，但我最后第一次去嘅地方。不是日本的 不是我們是的我讲啲咩我自己都唔记得咗 我唔记得你哋， 真系唔记得。 因为嗰时咧，我哋系处于一个出唔到国嘅时候，跟住大家就喺度幻想做啲咩啊， 处于一个斋吹嘅阶段。 系，同埋讲翻以前做过啲咩啊， 同埋以前旅行有边啲事啊， 喺度回顾咯，喺度不停嘅，但系讲翻去嗰边啊，讲翻 以前去旅行咯， 系有人烧着咗羽绒啊嗰啲。 屌啊，嗰个唔系我啊， 我哋 讲你听我烧着狗嗰个 B 先，唔系我，唔系 我哋讲 U C C 啊。嗰只鞋咧，话好冻要着嗰只鞋啦，我哋讲到错晒。 呢个唔系冬天着咩衫嘅时候， 系旅行嗰时系咪讲啊？系咪旅行嗰集？即系讲着呢啲冻。 冇，我哋去翻而家先。我哋终于去旅行啦。咁我哋去边咧？ 好啦，阿牛咧就系去咗港里，阿牛就去咗呢个日本。 啊，去大阪 都话要翻乡下。 大阪加东京。 冇错， 佢翻咗乡下啦。 其实我冇，其实我冇，因为我其实好少去日本。 系，即系佢就唔系。 讲真啦，我今次去日本，对上一次讲紧2016年定2017年嘅事嚟噶啦。但系嗰次系我第一次去，即系今次只系第二次咯。 唔系， 定系我嘅乡下？ 日本系所有香港人嘅乡下。 我集住唔系， 冇特别系嘅，我对都冇特别系觉得。有啲人系嘅， 有啲人系以前严重到一个月可能飞一次日本去三日咁噶嘛。 系啊，冇错。 即系你去深圳行街，佢日本行街咁。 你去台湾两三日，佢又去日本两三日。 系啦，佢个 feel 系咁噶嘛，所以嗰啲乡下啊嘛，我唔系嘅，我未去到咁严重，我都去过一次啫，以前。 呢、 這 个就是你疫情之后第一个， 其实我对上一次出国已经是2019年的5月了， 咪真系疫情前，真系 疫情前添啦，即系唔系话你啱啱开始成去一次，唔系喺2019年的5月啦， 去咗边噶嗰次？ 嗰次系去咗 最后一次疫情， 去咗加拿大，嗰时未疫情、 OK。 嗰时未社会运动添啦，系啊，天下太平啦嗰时， 系 啦、 啊，成个香港 咁嗰次其实都唔算系旅行嚟嘅，因为嗰次咧其实只系我帮我喺加拿大嘅好朋友佢结婚，我做伴娘，我去咗 顺便玩 个几礼拜，其实冇咩玩， 系 温哥华啫嘛，冇嘢玩，跟住佢去食蟹啲啊咁样咁啫嘛。 跟住就冇得去啦， 跟住就冇去。初头嗰阵时谂住即系冇咁嘅疫情噶嘛，咁、 啊啊、 你可能谂住一年去一次旅行咯，即系可能下次去远啲咩？点知 就 从此收咗皮， 永别啦。所以啲人就吓冇谂过疫情， 因为我有啲朋友咧系讲紧2020年嘅年头都去咗一次， 嗰阵时未系好高峰， 嗰 阵时 翻到嚟就疫情，或者佢哋去紧嘅时候开始疫情，就话唔知要喺其他地方买口罩啊，或者 抢啊嘛， 即系喺咁啊喺出喺出边啊嘛，其他地方就系啦，即系又冇啊，咩洗洗手液啊咁嗰啲啊嘛， 喺日本买有啲， 即系有啲人仲嗰阵时仲去咗多一次。我都冇添啦，已经系啊， 我都冇嗰阵时系啊，我都系2019年嘅7月、8月咧 去 过一次 台湾啊，系咪？ 系啦， 系去台湾嘅。 跟住咧就都系谂过，如果要去旅行冇咁快啦，起码出年或者再隔，跟住就哇，连去都唔使去，啲人个个哇咁样嘅，即系冇谂过一去。一完咧就嗰次之后咧， 隔咗咁耐啦， 隔咗到真系我到今次2023年嘅真系10月先去翻，哇！真系好冇谂过， 5年啊，4年啊， 系啊，差唔多四年 啊， 真系。阿杨怡就 杨怡快啲嘅， 杨怡系我哋两个最第一次， 我喺年头即系早你哋半年咯， 系啊，佢喺2023年嘅年头就去咗， 系啦。 咁但系嗰阵时就好麻烦啦，因为 O K 区嘅当时要去嘅，要参加旅行团嘅， 只系去过台湾啫， 系啊， 搞到又要签证又要跟团， 麻烦啲， 又贵好多咯，机票又贵咯， 所以嗰阵时啊，上年年尾开关嘅，好似呢啲时间开噶，定9月、10月开个嘅，但好似系，因为我咧当时好快就有个同事就话，就话去大阪啊， 有啲人即刻就话要去啊， 系啦，但系咧佢就系话系咁样话，啲嘢好贵啦。同埋机票同酒店 check 唔知乜， 唔系去日本嘅时候，当时仲要咧 验身， 系啦， 要检测， 系要检测噶， 攞住嗰个结果， 系啊，先可以去 嘅，系啦，先去，跟住翻到嚟要再 send 翻结果，去报翻个 app 嗰个嘛， 唔使隔离噶啦， 唔使隔离， 唔使，但系你要验啊，你要去验啊，系，因为嗰时候我仲听到都姐佢哋又去咧，余德成佢哋咧。跟住又系话翻到嚟，依然都系验嚟验去，等撩鼻啊！跟住呢度再过啊，嗰度又点啊？ 因为我突然间谂起咧，我哋有个朋友咧，又系嗰阵时嗰一段时间，即系话开咗关可以去，但系又未系，即系仲要戴口罩嗰阵时啦。跟住佢就话：，哎，我要赶住去撩鼻啊！撩完鼻要攞个报告， 因为唔知几小时 系啦，你第几时听日嘅唔知几点搭飞机就要而家去噶啦咁嗰啲咧，又去揾边间唔使咁多人啦咁嗰啲咧。 跟住仲有我同事喺度话，上到机啊咩都唔掂啊，又可以喷啲喷到 啊。 咁其实当时我就觉得，咁你咁快扑到去做咩咧？ 有啲人系咁， 真系好辛苦， 因为困咗好耐啦嘛。 哇，出得啦！ DL 贵 喎，好似去到 咩都贵。 其实去到有好多防疫嘅措施，因为人哋个国家又唔知点啊，又话唔可以出面戴口罩，入面又可以唔戴，咁嗰啲真系好麻烦嗰啲咯。 所以当时我觉得吓、啊，你就去咯。你唔去咩？我想去，但我当时我心就谂，可唔可以等啲债人去晒，呢啲一头热嘅人过晒啦，同埋我个机票同酒店去翻， 我觉得 去翻个正常少少嘅价格我先去。 我咧就唔系一头热嘅，我去嘅时候系因为我要参加一个活动，如果活动其实已经 delay 咗一年嘅。 嗰系咩活动呢？ 就是一啲 fans 级嘅聚会啦，即系有埋个明星嗰啲啦。 是哪一个明星呢？ 就是林依晨啦，即系系啦，已经讲过好多次噶啦。 你有讲过俾人听嘅咩？我唔知道。 有喺度讲过噶， 睇翻第几集就有啦。好啦，跟住 唔知啊，应该系 有讲过。 系 跟住咧， 咁所以咧，当时 你就去啦，即刻。 当时啲 fans 好想去啦，即系香港嗰啲 fans。咁我哋就 group 埋咗有几个人一齐去。 因为嗰时又唔算去唔到，不过麻烦咯。 要跟旅行社嘅。 台湾谂下平时几咁容易。 而家都好容易，当时唔得啦，即系佢当时仲有啲 佢一定要 join 团，跟住我觉得好烦。 同埋个签证唔可以喺网上申请啊。 唔系以前我哋去台湾咁嘅。 而家都系， 而家唔系，而家都可以网上申请。 而家我即系而家唔系啊，即系唔系佢呢只啦。 系咯。 咁所以当时好困难噶。 机票都贵，我记得你话。 机票贵啊，贵过平时。你睇而家几百蚊就有啦。 系，但系嗰阵时就好贵，几多钱？ 当时系要三千几蚊嘅。 去台湾三千几蚊。 跟住住酒店都系要好贵，主要系两个人 share 一间房都咁贵。 嗯。 即系加埋差唔多要八千蚊。 就 是、 去台 湾， 净系去呢、這个 未计洗费， 即系机票、酒店。 但以前可能三千几蚊已经， 以前五千咯。 系啊， 系啊，真系咁样就哇咁抵嘅，同一样嘢咁。 咁冇办法，佢疫情，因为可能一来佢冇咁多人手，佢俾咁多班机嚟，机位少啦，真系。 嗰、那个机票我听闻嗰阵时啊，开初真系好，即系你话嗰段时间咧，啱啱开，哇吓， 而家好翻啲嘅， 系， 因为多翻人做嘢嘛。 不过当时去台湾一个好处就系，当时其实好少人去台湾，所以嗰度系好宁静嘅， 好少人。 系啦，你见到有啲韩国人咯，日本人咯，跟住就好稀疏嘅香港人就冇啦，冇其他地方嘅人啦。我都唔使讲边度啦， 系啊， 泰国我哋讲泰国人， 系啊， 泰国人去台北， 系啦， 或者马来西亚人， 系 晒 啲 卡。当时嘅夜市都系未开晒噶，好、 哦、 多都系吉位嘅，好惨嘅， 因为执咗好多嘛，其实 系 啊， 未回复翻 都系，而家应该好啲嘢，我谂即系好翻好多嘅，跟住但系好翻好多之后咧，大家又会嫌啦，哇，好 Q 多人啊，好逼啊， 实系啦， 或者你去啲某啲观光点咧，咦，一扎扎人咧， 咁 嗰啲咯， 冇办法 啊，但系呢阵时好矛盾。你又想无人，但系人哋可能就执笠，跟住你又太多人又唔想逼，系咪？但系其实咧，我觉得咧，冇有人好啲嘅，咁起码大家 有人好啲。 唔系啊，你谂下几惨，冇人嚟。 你谂下啲 人 客嚟到香港，见到金马轮渡，哇，全部执晒。 旺角都系噶，嗰阵时记得，静到咧。 而家都唔系好旺啫。 唔系，即系起码有啲人系系，你会话呢啲人好 Q 多，好密密麻咁系。但你清清正正，你成个市都真系好惨嘅又，所以你第一次搭翻呢个飞机，觉得点啊？第一嗰下， 我觉得最麻烦系未去到飞机，系执劫啊， 系好陌 生啊， 系 好系好陌生啊，我冇咩攞你， 好似第一次去旅行咁， 会拎咩咧？ 带咩咧？ 我以前好似系用呢个装啊。我真的咁谂啊，即系我都谂啊，咦，我呢个系咪呢个？好似系拎，好似系 摆 gift， 但系摆个 hand carry 度咧。 谂一谂咯，即系我嘅有个同事问我 iPad 系咪要 hand carry？ 系啊， 系 啊，系 啊， 我话系啊， 系， 系咪摆个 gift 我唔得， 好似个个好似未去过旅行， 我 哋啲 尿袋都要摆落个 hand carry。 我 阿威 问我一个问题， 咩？ 佢问止汗剂带唔带得嘅？ 唔系摆 gift 定点咧？ 摆 唔得咧？ 佢问我摆唔摆得 keep 啊？ 因为器官嚟噶嘛， 黐线把 keep 摆片拎住， 唔知道我谂紧 捉住佢。 我记得以前都有带过嘅，但我谂 有 是是 你总会带噶嘛，止汗剂， 因为佢压缩器官啊嘛。 系啊，咪摆 keep。 咁我想摆喺边嘅咧？我之前 有呢、這、一个，多谢杨怡提供嘅资讯。 杀你以后。头先就讲紧 ，Y Y 唔知道， 唔需要 压缩器官，究竟应该摆 hand carry 定系机舱行李？ 嗰啲 gas 可唔可以带？ 你要唔好 下次我误导佢，教子可以摆 hand carry 嘅。 屌你， 指甲钳。 教子我就唔会带，指甲钳就会。 指甲钳都唔得噶。 系啊，要嘅摆几仓。 即系而家你唔可以借呢件咁喺个飞机度剪指甲。 我 都 唔明嗰度。 你而家唔可以做呢件事啊！ 我咧记得有一次咧，我谂起就系话指甲钳咧，有一次就摆咗喺背囊，跟住我记得咧就上机嘅时候，喂，指甲钳，唔知点突然间谂起啦，哎我指甲钳唔记得摆个夹度，即系已经记错。咁但系指甲钳你觉得好嘥，咪抌咗佢。跟住我就记得咧，我拎翻出嚟狂剪咗一次先咯。跟住隔篱嗰时候，我又剪，跟住大家一齐剪完之后掉佢。 你企喺入境嗰度睇到剪， 唔系即系 离境， 即系喺机场香港 入安检之前， 系剪咗。 即系人哋喺隔篱 say bye bye， 你睇到剪指甲， 吹啊， 系咪？ 我指甲夹已经好斯文啦，咁。 有冇加餐？因为会错噶。 咁跟住你想掉咗佢之前，原来用多几次先啊嘛。咁个个一齐剪，哎，我都剪啦，我冇剪到咁嗰啲咧。但系我谂起呢一个情节咯，跟住我都系觉得今次即系再搭飞机啦。咁我同杨怡就去咗泰国嘅，即系早过牛去，但系我哋就去唔系好，而家觉得好遥远啊。 你哋去咗几日啫嘛？ 系啊，都系十月嗰阵时去噶啦。咁跟住咧就觉得即系。首先好像你说带啲什么啊，就是执 机你不要说飞机的拍。你只是对着机和执东西的时候很陌生啊。 对带啲东西带啲什么啊，或者有没有什么不记得带啊这样。但其实我现在都即大过了一些就没那么多包袱。因为以前呢即你开头去旅行呢不知道啦，即是小个年轻的时候你会很怕自己带漏东西。有一种人是这样的嘛，即是有冇带 咩？ 有冇带啲咩啊？系咁，但系咧后期我都妖你唔使咁紧张，你又唔系去而家非洲嗰啲咁样落后国家，你去所有城市嘅国家乜嘢都有噶啦。但系咧，我知道有啲人咧会对自己用紧嘅嘢咧好有，即系譬如佢一定要用某一种牙膏，某一种即系 洗面 系啦，即系嗰啲私人用品咧一定要用嗰啲嘅咁咯，系咯。咁你咁佢就一定会带齐自己嘅啲嘢，就会好惊自己冇带。例如佢可能冇带自己只梳，咁佢咪觉得喂唔掂，咁日日都哎呀唔惯噶。你其实可以去买噶嘛，但系佢会觉得我自己用惯一个就周身唔聚财嗰种嘅。 我系中间，我唔会系有啲人咧系乜都唔带。 系啊， 去到啦，酒店 嘅 酒店冇咯，先去附近买咯嗰日，咁咪有得用咯。 是但买得嗰种系啦。 系啦，咁但系我就唔得嘅，例如我洗头水啦，同埋洗面嗰啲我唔可以嘅，因为事关就 系 唔啱用，你真系会敏感。 或 者个头 不舒服咯， 会烂啦，即系我啲汗啊嗰啲唔得啦，长发嘅 你成个旅程就啊，妖我就系冇用嗰只 cream 咧，搞到我咁， 或者敏感或者就唔可以面同头发就唔可以，但你话冲凉啦、牙膏啦啲硬件嘢，我就冇乜唔会拎嘅，即 系 有啲人风筒都拎噶嘛， 系嘅，因为佢觉得嗰只风筒吹先 系我唔使，我未头发 先好 嗰 啲系， 跟住枕头要带埋佢噶嘛，咁我又唔使， 我曾经 啦，即系啦。 今次都有試過閃過，可唔可以帶枕頭？ 自己毛巾我都唔帶啦，我唔帶嘅。有啲人就唔得噶，有啲 毛 巾 唔好帶咗枕頭，因為啲零食就帶唔到翻嚟。 佢會食曬佢咯，綁喺身度，可唔可以上機咁樣？ 擺喺腰嗰度，個枕頭 唔係你可以 hand carry 嘅， 個枕頭 hand carry。因 為未去到嗰只。 我曾經有諗過枕頭，即係今次有，因為咧，你好耐冇，首先冇去旅行啦，同埋我之前去旅行都會有覺得成日有陣時咧 個枕頭唔 係啊，跟住我諗過真空佢嘅，因為你夾扁啲就得嘅。 但係好好彩地，今次去泰國嘅酒店嘅枕頭都好舒服， 冇乜嘢嘅，可以接受到嘅都。 我去大阪同東京嗰兩間酒店個枕頭，一開始唔係好啱，但係後來都冇乜嘢。 哦，因為旅行啊嘛。 唔系，可能一开始有佢两个，一个扁一个硬，跟住软个硬嘅，跟住瞓咗，咁唔好瞓，跟住硬，诶呢个又得 嘅，系，跟住就 东京嗰个都系， 因为有阵时 我反而去台湾嘅时候，觉得咧台湾酒店真系好贵啦，而我俾嗰个我俾嗰个价钱咧，即系得到嗰个质素，即系譬如话有窗嘅，其实唔系有窗嘅，只不过封住咗嘅窗， 假窗 啦，跟住张床好细啦，跟住冲凉个位又好细啦， 系， 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哇，即系原来我平时系俾咁多钱去住呢度嘅咩？ 系咁嘅咩个质素？ 系啦，我觉得咦，点解好似有啲唔同嘅咧？嗰个感觉，但系去泰国嘅时候冇噶。 即覺得是舒服的。 咁泰國本身啲酒店嘅質素都靚啲嘅。 其實台灣有啲似香港，諗起覺得即 係城市嘛都係，即係啲係貴啲嘅。 日本就 OK 啊， 日本喺城市嚟講都算，即係啲酒店唔係太差。 好好，你講緊咩？ 係細啫，有啲 細啫，係 唔係嗱，我啱就係、是。讲话我两间酒店我都可以打个夹系执夹都冇乜嘢，即 系 可以接受嘅。我啱知道有个朋友而家佢应该翻咗香港啊，咁啱今日好似系，佢去完东京啦，咁佢嘅酒店就唔系我间嚟嘅，咁但系就喺度话讲起就话，哎呀，我通常咧最后一晚咧嘅时候就会加钱咧，特登加钱间房大啲方便执夹。点 解最后一晚要咁早？ 跟住我使唔使吓？我为咗加大呢间房要加钱，都话执夹，跟住影俾我睇佢嘅大系。真的很大， 咁真 系 好贵嗰种。 咁我就我咁你有钱嚟加， 系咪即系去泰国嗰种大啦 、哦、？OK， 即系佢要系啊。 但我觉得佢呢个动静好搞笑， 我觉得佢 因为执嘢，唔系享受， 真 系 有钱 咁 啊，咁系我 系啊。 如果系咁，我点解前几晚都唔加，但舒服啲咧，自己都一瞓下又可以。 因为个人都系瞓嗰几尺啫嘛，几尺乘几尺。 即系为咗执嘢大啲，但系唔使啦，平时都。 咁你我想问你去日本住嘅酒店系连锁式嗰啲嚟嘅，都系 嗰两间都唔系，我大阪一间，东京一间， 系啊， 都唔系连锁式嘅。 O K， 两间都好似比较新嘅。 哦， 东京上野嗰间好似系唔知2020年先开嘅、哦， 即 系 新近年 系比较新嘅。大阪嗰间好似唔知2018定2019年嘅、 哦，都近噶啦、嗯，算系。 系啊，唔系旧嘅 ，O K 嘅。 咁應該我諗新翻少少嗰啲冇咁細嘅嘛，以前嗰啲人講緊咧，連佢夾都即係開唔到嘅有啲話，我都我有瞓過一間啦，好耐以前我去 東京嘅， 唔係喺大阪。 哦， 嗱你問我咧，其實我去過好多亞洲嘅地方嘅，咁我一路咧，我以前第一次去日本咧，其實去過一次啫，我以為咧。喂，你点会差得？你觉得，因为我可能有啲年少无知，我就去过大陆，又去过即系类似新马来西亚啦， 越南、啊、 越南我都去过咧，落后啦，系咪先？跟住我就觉得日本哇，俾你嘅感觉我未去过，但系我觉得应该系高级啲噶嘛，同埋你不嬲对于日本嘢，哇，点会系渣噶？系咪先？好啦，第一次咧，我同两个四个人去嘅，我同一个朋友一间房啦。我第一次入到去日本嘅酒店嘅时候，我系惊为天人。我直情惊为天人嗰个咧，系朋友想可唔可以打电话去投诉？即系我咧系完全冇嗱，以前咧我去嘅时候咧冇而家网络世界咁发达。话哦，你去之前咧睇 YouTube 啊， 百几年 唔系啊， 我记到怀疑呢段可能听过噶啦，系继续啊， 我唔知道啊，我唔记得啦。 我想讲下咧，日本嘅酒店，我第一下觉得震惊14亿人民，哇！点解咁细噶？呢个系一张单人床，摆两个枕头，变双人床呃你嗰种咯。但系原来后屘咧，我先发现原来好多日本嘅酒店系咁噶。 唔系，首先咧，我想话咧，你个朋友 book 咗一间系单人房嚟嘅。 我唔知道，但系佢哋咧嗱， 系啊， 有咧就住呢个问题，当时我哋系有研究过，因为佢有个英文名，我而家唔记得咗个。嗰、那个房嘅名字，总之系意思话呢个房咧，我系打翻香港问你知唔知？打翻香港问个 agent 啊，佢话系噶，系啊， 哦，佢话系，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咁咯， 摩斯密码1122113，佢话你间房系咪啊？ 系啊，佢摆明就识咗你啦， 有内鬼取消交易。 嗰个人竟然答我哋话呢一种系日本嘅双人床嚟噶啦，咁咯，咁咪冇嘢讲咯。 唔系，因为咧有啲单人房都系俾双人床你，但系佢俾120cm 嘅你嘅啫。咁我好激嘅怀疑你就系住咗嗰啲咯。 但系我个人已经160cm 噶咯。 120是个阔啊，你是不是120cm 阔啊？嗱，系我都 好 阔啊！ 我顶你，咁跟住就系咁咯。所以咧，后屘我就即系，其实咧，我而家大个啲啦。我系觉得咧，有啲人咧可能会觉得 而家140左右啊。 我觉得有啲人会咧唔系好 care 咧酒店嘅。你有冇即系我唔知道你哋嘅取向啦？因为佢觉得酒店咧只系你去旅行翻嚟休息嘅啫嘛，即系你唔会 有啲人早出晚归噶， 系啊，即系你唔会喺个酒店度，喂，又话要用啲咩嘅设施啊去做 gym 啊嗰啲噶嘛， 咁我唔用嘅， 唔系即系或者佢会觉得吓、啊，我翻嚟瞓一瞓，冲完凉，第二日又再去过噶嘛， 即係嗰個係一個好停留咗一陣嘅，即係唔會入邊做啲咩，所以佢就會追求嗰種咧酒店係有個瓦遮頭就得噶啦，即係唔使有咁多嘢嘅。 俾塊席佢， 係類似咁 多。個席只有150先。 唔係嘅，嗱，我有聽聞過咧，日本你瞓嗰啲倉咧，即係單人去嗰啲咧，120港紙，跟住佢咧沖涼都係好舒服嘅。 我係120港紙，120 cm 張牀咩？張牀咪120。打直啊 咁我唔知啊 即係腳突咗出嚟。因为牛你系咪你系咩取向 我系咩取向好似讲过真系突然之间。系咪旅游嗰啲。 佢扯得好远㗎。 去旅行㗎。咩取向我嘅取向就好简单我希望去旅行嘅时候可以浸浴缸。浸浴有浴缸嘅。 就冇床。 然后间房呢正正常常有窗嘅真嘅窗。 是 即是你睇到啲相㗎嘛真係有个窗嘅见到出面嘅跟住就係乾淨正常常打多开个夾就得㗎喇。冇、其他哎呀佢有冇咩桑拿设施呀、有冇咩嗰间酒店有咩同埋我 酒店嘅地段囉即係我睡上下面係有七仔嘅。 即交通 方 便。 有便利店嘅唔係有便利店咁未讲交通。有七仔嘅喺附近或者对面楼下就有㗎喇。然后可能交咁你可能对面嘅地站或者行少少嘅地站我都可以接受嘅。即係唔一定係你酒店喺楼下唔使嘅过马路或者行一两条街我都可以接受嘅。 冇啊即係我就会觉得今次再去旅行嘅时候呢我反而好 enjoy, 即係嗰个酒店嘅设施啊或者床啊房间。 点解会今次係揀泰国呢你 因为我就是想 hea 咯，即系高度咁 hea， 唔 使 钱。 梗系唔同啦， 你屋 企都 系高度咁 hea 喎。黐线，屋企你有冇泳池啊？有冇嗰啲咁大嘅浴室啊？床都冇咁大啦，点同咧？ 屋企冇浴缸。 系啦， 咁头先话啊嘛， 你间房即系佢嗰个房啊，所以同埋有人 serve 你噶嘛，食嘢。 喂你佢喺嗰个泳池度食嘢， 食菠萝系咪？ 跟住你又即泰国呢俾我嘅感觉系 hea 嘅咁我轻轻松松邓紫峰啊。 所以就泰国啦。 係啦咁同埋价格上呢就即係唔系 shopping 咁多。呢个先系重点。 冇咁即相对。 唔使用好多钱。 係啦。 咩价格唔使用咁多唔知讲乜。 Good for value 咩呀。 即係可能你用嗰个价钱呢可以享受到嗰种即係。 佢要做皇帝。 咁你去嗰咩桑拿啊？ 近乎皇帝 嗰个叫咩桑拿嘅座？ 即系你会觉得哇，有嘢食，跟住食下嘢又可以泡下水，又可以瞓下 咁 样 样 啦。冇错，啲花粉跌落嚟，跟住 凉水温啱唔啱啊？ 有几个公路喺侧边泼扇，跟住泡下泡，同埋咧，其实嗰个地方咧，我又唔需要即系不停去买嘢嘅，我只系追求。哦、可以有啲嘢睇下，食下嘢 hea 下咁就算咯。 我只系想简单讲下 YY 喺去呢个泰国嘅时候做咗一件事，就系佢每日都食一个香蕉 pancake。 哦，佢每次都系咁噶啦。 咁呢件事已经我 食到变成精噶啦。 佢应该系 变成香蕉 pancake， 即系佢应该系好开心嘅。 130 cm 宽， 系长啊。 140 cm 宽， 系长啊。上底加下底啊！ 成高除二。 喂，呢个我真系冇食好耐，我讲真的，即系泰国嘅。 佢认真咁 defense， 我都唔系好耐。 而我哋做咗一件事系好搞笑嘅，因为咧其实喺好耐以前我同娃娃 cosplay 呢个香蕉 pancake 下年 有冇得边度买呢套衫？ 你买份黄色毛巾包佢自己咁样。 我做条蕉啊！ 唔系因为 嗰蕉系切片嘅。不是一碌好似热狗咁。 我去翻杨怡嗰度。 咁咪当时咧，我哋去到咧就食香蕉 pancake 啦。咁啊，当然就揾咗一间啦。跟住原来佢真系揾啱佢曾经食过嗰间。喂喂， 我揾翻张相俾嗰个阿姐睇。 哇！当时我你呢度食香蕉 pancake， 而嗰张相系10年前嘅。 我心谂睇翻原来真系咁耐。 嗰、那个阿姐心谂啲香港人都黐捻线啊！ 我阿姐唔系嗰个阿姐冇乜。点讲英文嘅？ 个阿姐想屌柒佢咁嘅样， 食就食啦，仲食咗样啊！ 嗰个阿姐其实我觉得佢一次猪咪咪嘅， 系啊，跟住但系隔篱啲人狂笑啊，即系但系个阿姐就好冷淡，睇完就算噶啦，咁 得个礼拜低啦，唔想食咩？ 系 个阿姐狂闹佢个仔，佢个仔整俾我哋食嘅， 系啊，因为我初头见唔到，第一晚咧见到，冇咗阿姐，变咗个男人，我是但咯咁啦，唔知系咪佢啦咁。 我想问你觉得点解咁好食咧？ 其实呢我第一次食的时候呢就冇太大期望的那时候去泰国第一次食 咁啊，好似薄餐咁啦。但系咧，我唔知道我好中意 薄餐两个字都透露咗年纪。 嗱，话你听嗰个薄餐喺酒楼仲有嘅，而家 OK。咁跟住咧，嗰个皮咧系脆脆地啊，跟住佢唔识讲，好香咯，煎过咯。 你 词汇 咁少。 嗱，我想话听咧，pancake 咧唔系嗰种西式松饼嗰种。 Crepe 系咪 crepe？ 唔系嗰只。 唔系，佢系有少少。笑咩？有少少似 大家去葵芳可能 印度嗰种油酥饼啊，总之佢有少少要打开佢， 加油加油， 拆下佢，再煎佢。但系佢煎咧，我话听佢有少少，你见我都有啲惊惊地，因为佢用牛油煎嘅，有啲系牛油嗰啲。 你日日都食成精都唔惊，我惊咩啫？你讲啫嘛。 你咁你食极啊，都系嗰几日啫。哇，几廿年冇食过啦。 越讲越大 了。我等咗好耐食呢样嘢，因为咧，其实香港曾经出现过喺元朗嘅居民， 唔系而家都有嘅葵芳啊。 有朋友话葵芳有，我唔知道我冇去，因为 有朋友话葵芳嗰间仲好食过泰国。 哦，咁我唔知道啊。咁、可能迟下去回一回佢啦，睇下系咪真系咁好食啦。咁但系我就觉得佢即系泰国咧呢样嘢成日令我念念不忘，而我终于都食到佢啦，我好多年但都冇食过，咁我忍唔住每一晚咧都想去叫一叫佢嘅，就去，同埋咧其实咧并唔系道道嘅味道一样嘅，睇嗰个人整得即系够唔够， 睇个人整得好唔好食 嘅。你话要有几难啊？系咪先？都系咁噶啦，夹啲嘢喺中间，挤啲酱咁样煎下佢啊嘛。喂，有啲好啦，求其嘅真系咧，煎两煎就算。有啲就好有心机煎啦，同埋佢即系个，我觉得系嗰个皮嘅煎嘅脆度令到佢个风味唔一样咯。 好啦，如果想详细咁听翻 Y Y 对于香蕉 pancake 嘅评价嘅时候，大家可以等一等。 系，佢等一年 咩？即刻知咩？ 等一年啦，我谂 系啦，好似有二拣一咁，但系佢话哇，香蕉 pancake 评品咁样就俾大家嚟一集嚟。 我或者尝试诶，将我影咗嘅整出，不过应该睇过啦，好多人都 好啦，我哋唔好再讲香蕉 pancake。 好，讲翻啦，仲有啲咩？你就疫情之后第一次去，觉得哇，好耐冇感受过，或者 好耐冇感受过系飞机嘅紧张啊！ 飞机紧张做咩？ 因为飞机好耐冇搭过， 系 咁。然后我因为我成日通常都坐走廊位嘅， 系啊， 因为我好怕我起身嘅时候，唔好意思啊，都借一借啊，同埋我成日都惊脚病，因为我好中意坐下企起身嘅，即系企一企。咁如果本身坐喺走廊位就会麻烦到人哋啦，我自己企喺度啫嘛。 哦，咦，咩事？ 亦都可能系我同我之前飞咗几次长途机嘅，嘅积落嚟嘅习惯。咁于是今次偶尔翻回程嗰程嘅时候，我居然 好快啫，都 拣错咗，唔系拣错咗，谂住哦好啦，拣呢、這个啊，屌唔系埋边啊，算咗坐埋边啦。我好耐冇坐过窗口位，其实， 嗯。 不过第一个坐窗口位都几好啊。 系。冇话唔好啊，你唔好先， 我 觉得 系，但我冇起身啦，但系因为冇脚痹，当然今次唔系坐好耐啦，咁我可以睇到窗口啦。终于成日影到嗰啲人，成日之前疫情，如果去唔到嗰影唔到嗰张相，就攞个厕所板嚟影啊嘛。 系啊，冇错， 同埋有个 app 咧系假嘅， 可以 key 落去啊嘛。系啊，咁我真系终于影到呢张相啦，好耐冇影过。even 去加拿大去搭咁多个钟都冇影，因为我坐走廊。 有啲人话去日本嘅时候坐右手边嘅出口位系见到富士山嘅 去程啊， 系啊去程啊， 咁、我唔知啊， 因为嗰时佢唔系坐窗口， 冇谂到系啊，冇去谂到我特登影富士山为咩？ 系， 跟住同埋久违飞机嘅干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感嗰个 feel 啊，即系飞到话喺下航程嘅中段，即系你已经食完嘢噶啦，派完嘢食噶啦。又收咗嘢噶啦，但又未去到佢熄灯叫你恰一恰嗰啲时间咧，我 feel 到个喉咙系干啊！ 首先咧，因为 飞机嘅干啊， 因为阿牛去嗰个地点咧，个飞行时间独耐过我哋嘅，所以啊冇、 哦。我哋食完嘢整一整个样就开始要落机， 整一整个样，搓搓佢 系 咪？系啊，遮煎佢就 系啦，即系着翻对鞋就落机噶啦。 O、okay、K， 所以就冇呢个时间。 系我哎呀，飞机嘅干啊，咁咯。 唔系我反而咧有少少起飞嘅紧张。 哦， 即系有少少玩过山车，即系准备啦，系 你 系点样？好耐冇试过嗰种冲上云霄嘅感觉， 睇戏咁啊， 得唔得？ 同埋我每一次，我想讲每一次咧起飞， 你会点 嘅时候咧，我都一定要听紧歌嘅， 即系你唔想听到嗰啲声啊？ 唔系，我听歌系我觉得耳仔会舒服啲啊。 嗯， 同埋我会一定 keep 自己 dab 紧一啲嘢，或者嚼紧一啲糖嘅嘢，咁、个耳压嗰啲舒服啲嘅。 我 系 有少少嚟啦，嚟啦，点啊？ 咩嚟？ 我惊惊地有耳痛嘅都， 即系个 feel 有少少惊。 因为 tap 佢 whip 两下，哦， 系，因为谂同埋落嗰下咧，有时咦落啦落啦，你等紧佢摩擦个地边缝嗰啲声咯。 O K， 我逢起飞会听呢个苏 上 云嘅歌。 唔系嘛，真噶？ 云外汉 唔系呢个，系真系陈奕迅嗰个。系我唯一特会每即系特登拣嚟听，就系呢个时候。 你 系 落你咁样都要听， 好有仪式感啊！ 起飞系啊，我会觉得喺机场 嗰下揿啊，定系揿定个前奏开始啊？ 其实佢开始同你讲而家起飞啦，唔系你飞到嗰架机，你要转咗个弯，唔知排队咁啊？其实佢排队咁样去飞噶嘛，即系开始嚟。你嗰时候就会 play, 你揿定 已经 play 紧噶啦，系咁 play 咯，即系你想一起嗰下 repeat 嘅， 我通常 系 啦， 我见 冇错，我通常 play 到咧，play 到佢大约话可以咩解安全带定咩时候，我就可以啊唔听佢。 我想谂 有仪式感， 我真系噶， 可能咧佢揿定谂住准备啦，点知佢咪有阵时咧好多机佢兜好咯， 系啊，等 住 啊嘛， 佢 chorus 都未上， 都话佢不停 repeat 咯， 系 唔 该 你， 唔该你， 佢话佢 repeat 到安全带都开除埋啊。佢应该听咗四五次噶啦，当时、 okay、 你冇听住 杨 怡， 佢沉咗佢自己香蕉 pancake 嘅世界。 新新吹下，你试下听呢首啊。同埋我想话咧，我试过曾经有一次咧，因为佢可能好繁忙啦嗰阵时，兜即系下面，唔系啊，我系瞓着咗起飞嗰下， 都未起，未飞，点解醒咗啦？嘛 话说咧，我咧去台湾嗰次，因为我系一个人同一啲即系唔系好熟嘅人去啦。啊，就好尴尬咯！咁我一上机就扮瞓啦， 扮瞓添， 唔系即系想 冇费事 social， 咁 即系 戴住个耳塞咪得咯， 系咁我真系瞓咯，所以 咁、我想问有你个飞机餐咧，你觉得即系咁耐冇食过？ 冇飞机餐可以包嚟 嘅，哦，你嗰个系包，我哋有 食到的。我去程嘅时候系早。我去嘅时候咧十一点半飞嘛，早上十一点半飞，跟住咧我已经知道佢系冇一餐俾我食嘅，其实佢只系派啲包同埋嘢饮 嘅 啫嘛。 台湾都 冇嘅，系啊，翻嚟都系嘅。 不过台湾有一个 翻嚟系鸡尾包， 鸡尾包。 台湾一个好好食嗰啲蝴蝶酥嗰啲啊，饼啊，曲奇嗰啲啊，好好 食。小 食 嗰啲， 小食嚟 嘅。系啊，翻去泰国佢就派飞机餐就系咁。 唔系你搭嗰个航空公司有？ 系啊， 我哋短程。 跟住我发现几好食。 好好 食 嘅，泰韓嗰啲嘢係好食嘅。 係、哦、啊，嗰、那個飯好好食啊！ 我就係見到個飛機冇嘢睇咯。 係啊，我仲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咧，咁今次我再去啦，直情之後再去旅行啦，發現有一樣嘢，我真係覺得頂唔係好順嘅咧，就係嗰啲即係搭飛機嘅時候碰到嘅中年人咯，即係嗰啲媽媽級嗰啲啊。不过佢哋真的很吵啦，即系我睇到有个女人咧，我不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咧，你去的时候见到呢些人，你同嗰啲人是冇关系噶，完全，但系你翻嚟嘅时候都见到佢。 我 有冇试过 我试过去澳洲拍摄啊，咁唔热门嘅地方，去程同回程都见到那个 同 事，同 一堆人系咪啊？ 见到那个同事啊， 吓 公司同事。 即系我意思是我同嗰个人系唔识添啊， 唔熟。 我就去嘅时候咧，首先我见到有一堆女人，应该系我估都有五六十岁噶啦，但系佢哋应该系自由行，即系佢哋唔系属于一个旅行社。首先我喺 check in 嘅时候已经见到呢堆人，而呢堆人咧，我唔知佢本身有冇去开旅行啦，但系佢哋一副好似哇去旅行啦，跟住咧就即系有少少即系系啊挤逼啊，跟住咧。Shut them out off 唔一样 ，OK？ 哇，佢知 pancake 我嚟啦， 佢嘅唔一样就系佢要排队去 check in 咯。我哋已经 跟住好嘈啦，跟住咧上到飞机咧就可能又即系喺度即系好多嗰啲讲嘢嘅声音啊，跟住咧啊最奇怪或者最神迹嘅系咧，好啦，落机就唔会再见到佢啦。点知我翻嚟嘅时候再喺机场。发现佢都系嗰班，都系即系有阵时你去同翻有啲人都系咁多日嘅嘛，差唔多啲时间啦，都系五日四日啦咁样，咁就撞翻呢一堆人，都系同一班机翻嚟。好在翻嚟嗰班机佢唔系坐喺我附近，因为去嘅时候佢坐我附近，跟住就啊。 但系佢去嘅时候坐我哋附近，我观察到一啲嘢。 系点？ 就系佢将飞机餐嗰啲盒啊，都拎埋。 哦，系，我就见到 他。即系 咧， 飞机餐有时候有啲硬胶嘅嘢，摆住啲包嘅，或者系通粉啊。 沙律咯。 佢挞咗佢，成个硬 盒，成个硬盒拎走咗。 唔紧要，成日都系咁噶啦，冇嘥。我反而系咧，我起咗一个，我去嗰程，我听到后边有个一男一女嘅对话， 系 即系起飞咗，即系可以除安全带噶啦。 啊，唔系我未啊，系未起飞，即系坐低晒啦，坐低晒噶啦，未起飞啦。跟住听到嗰个女仔同嗰个男讲，你可唔可以拎嗰个颈枕俾我？吓、啊、出去嗰、那个系啊，我摆咗结。哇，我忍得几辛苦啊！跟住我望我 friend， 佢话我听 到， 听到，因为系因为喺正后边嘅、哦 okay, okay, okay。 我同佢对望之后，我就忍住口型讲，好难想笑。 嗰位系老公嗰啲嚟噶，即系 男女朋友。 咁我想问嗰个女人点啊？ 静咗，跟住就冇讲嘢。静 个太空。 系啊，我话结，我心谂我捻柒鸡，话结把捻，即系停咗，然之后咁咯。我 friend 好难想笑， 跟住 就零头啦。 我以为你即刻有冇颈枕啊？有啊，第一个咁。 我吓点咁噶？ 点个颈枕买夹噶？ 同埋你话即系你讲紧飞，即系好耐冇遇过呢啲飞机上嘅人去人啦、啊啊。但系佢可能真系左右咗你个出发嘅心情或者回程。我话屌咁噶嘛？我想讲我去到机场啊，第一下咁汇合咗我 friend， 我哋就去 check in 行李啦。因为我哋网上 check in 咗，但系你俾行李佢啦。去到嗰个 counter， 我遇到一个淡仔阿姐嘅问题。 落单 嗰个都嗰、那个人唔系老嘅，我谂系中年啦，中老年嘅一个女人啦，冇淡仔啲阿姐咁老嘅，后生啲啦，系咪咧？系，跟住佢咧，佢讲嘅咧全部淡仔话嚟嘅， 正、 啊，即系、啊、早晨啊咁样嗰啲啊，我以为去上海街啊，北姑，即系广东二八街都有北姑鸡噶啦，嗰啲啊， 擘开边条仔。 跟住咧，我同我个 friend 咧，因为我哋个机票嗰个本身个行李就唔系好多嘅，咁我哋都知道唔够，我哋去程我就都买咗噶啦，已经。跟住佢就喺度。啊！你哋咁样诶，会诶咁样咁样爆咗？我咩啊？咪买咗咯咁样。咁我当然通常呢时候系啦，旅行嘅我其中一个准备就系将所有嘢都 cap 图 ，even 佢系 email， 因为我会怕自己到时捞唔翻个 email 出嚟，真系企喺度系啦，全部 cap 紧晒图。我就俾佢睇呢个咪我咯，呢个名系我，呢个名系我 friend， 我哋喺呢个班机咪买咗买咗十行李，即十个 kg 加十 kg， 冇理由系唔够噶嘛。 系啊， 跟住佢同我讲，诶，十加十咪二十咯，小姐。我心谂神早流同我喺度讲十加十系二十， 即 系 佢你同嗰个 friend 十加十咋，整系 即 系 佢以为我哋系啊，我话唔系，我哋本身已经有 每个人 本身已经有二十啊，我哋再加咗十啊，即系三十啊，其实我哋 冇理由咁癫，我唔知。 跟住佢就唔系，跟住我嗰下咧已经火噶啦，即系我个心已经好想下一句系讲，你有冇谂过你间航空公司点会有10 kg 嘅行李嘅机票啊？即系点会得十嘅啫？因为你完全冇啊嘛， 系啊，冇就加啲额外， 系啦，额外再买啦，你唔会得十噶嘛，基本系，因为十都冇啦，咪常识噶。我正想屌佢嘅时候，佢突然就啊，得嘅，应该 OK 噶啦，咁你哋 OK 啊？ 好啦好啦，咁你哋记得呢个时间去翻登机就好咯。跟住我样嗨咗个点，跟住我 friend 就冷静啲过咗啦。 要冷静啲，啱开始啫。佢一定话啱开始啫。 过咗我就 只是刚刚开始。 乜捻嘢啊！我最认真数学咧，一零行啊，十加十二十咯。我屌你，十乘三，十乘二都系二十啊！我想讲。冚家 祥，但我想讲咧，点解会有淡仔阿姐做呢？我唔系歧视啊， 我歧视。 O K， 嗰下乜嘢？加上嗱，老老实实，如果佢唔系淡仔话， 会好啲啊。 佢系广东话，可能你会，你都会唔系点会咪加咗咯？但系佢嗰下咧，嗰个声叫做，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梗系啊，同埋我将我有一心谂，俾你睇，都要啊！即系我怀疑佢突然之间谂啊，屌系啱。 啊呢个唔系直通车， 所以佢先至话，好啦好啦 ，OK 噶啦 ，OK 噶啦，咁佢先至咁咯。 唔系，但系佢呢个都好低级嘅错误。 透露下你坐边一个航空公司，我哋有心理准备啊。 香港航空 ，OK OK， 咁我有心理准备。 系突然之间冇试过，咁多年都冇试过 嘅，系咯。 我唔知，我话只可以佢可能系一个内地嘅工作人员咯。 哦，即系可能 系啦，咁佢可能 啱啱接触， 系啦，佢都系识做呢啲嘢，但系佢可能佢嘅说 OK， 记错咗直通车， 佢个语气啊，佢广东话唔系几好啦，我只可以咁讲啦，系咪？ 唔紧要啊，你都唔系几好， 点着我啦，咪字啊！ 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好白痴嘅问题咯，如果系嘅话， 我都冇睇清楚，一嚟就因为忘记啲包，我想乜咩嘢啊？未买嘢我包。咁啊谂嘢嚟咁啊，已经系咁样起嗰条筋已经起咗乜嘢啊？咁咯， 爆咗啊！小姐， 后来条筋咪俾嗰个吓， 出去嗰个摆喺结喎，平翻啦。 哦 ，OK， 因为发 现 蓝色嘅人真系好有趣。 佢俾 嗰 个吹气颈枕喺个机舱行李嗰度。 同埋我发现你飞机有时啲人你好耐冇遇过，系嗰啲人真系戇撚鳩。 点啊？ 你就嚟降落嘅时候咧，佢唔系一嘢铲落去噶嘛，佢逐啲降低噶嘛。咁但系佢都会提你，哦，而家就系降落，我哋唔可以离开座位，你唔可以去厕所噶啦。 唔系人弹起身 系 嘛？ 系啦，前边嗰个阿姐 做乜鸠啊？ 佢咧半起半坐咁咧，即系喺度话：哎呀，我急啊！咁，跟住之后佢老公咧，阿叔嚟就喺度话：诶，咁你咪踎低，慢慢行出去咯，咁啊。即系叫佢低啲，人哋睇唔到啊！ 但系厕所锁咗噶咯， 唔系佢喺地下躝啦， 打野战啦，系咪？好惊嗰啲咁向前行，系咪？我手踭行， 系啊，同埋个脚板底记住向住。 脚争你哋，我哋点 会咁样噶？ 跟住我同我 friend， 我同我 friend 又系对望咗一眼，跟住咧嗰个阿姐就，诶咁啊，你哦，你褪高啲啦，即系佢坐窗口噶， 唔系嘛， 咁 佢 就打，系佢打佢，打佢老公，褪高啲啦，跟住就半踎半，即系想低啲嘅人，点知佢只脚行，只系踏出个走咯，个空姐坐咗喺嗰度噶嘛，佢睇到噶嘛，其实，佢话小姐唔该坐翻低，降落紧嘅， 唔系嗰个空姐应该攞个大声，我突然间麻烦低几多行， 唔系佢嗰个表姐你去。你头先到水系飞飞又唔听我指示，应该咁样。 但系个厕所锁咗噶啦， 佢 都谂 到啊，佢谂到噶，佢两个谂到，佢老公就唔会叫佢，你踎低啲啦咁啊。 我好低能喎，呢个唔得，呢个真系。 跟住我就心谂，我忍唔住讲，屌 咩啊？因为通常你降落或者起飞都有啲声，端几下之后你就开始大家都唔喐噶啦嘛。 同埋个机长又讲话，而家开始降落，即 系 咁样咩 captain speaking 嗰啲讲啊嘛。 跟住有啲人又同埋嗰个灯已经系着咗。 我 话 听个机嗰个空姐就话：啊，小姐好大声，因为嗰个去程你应该其实好多香港人嚟嘅，其实 系啊。 小姐慢慢坐翻低一个紧，跟住佢哦，咁佢缩翻埋去啦。跟住咧，我就听到 啲尿都缩 老公同佢讲：诶，等一阵先去啦。我心谂， 好低鸠能， 即系佢好似觉得佢一发现咗，唔系等一阵，等佢冇咁留意你再去啊。 佢嚟面你先去 啊。系啊，即系佢谂住嘅，佢唔系叫你落机，佢叫你等一阵先再试多次。 佢唔系话你好心嚟，而家唔好去啦咁嗰啲。 唔系，头先你去又唔去。 系。乜你咁麻烦，忍一阵啦、 啊！我唔能知 道。哇！但系呢个真系好戆， 好多边戆鸠啲啊！即系讲吹气颈枕摆夹戆鸠啲啊！ 我突然 间 觉得 系呢个戆鸠啲，有咩拣？ 颈枕真系 小儿科，我俾你拣 小儿科， 唔入流系咪？ 唔入流嘅，即系一个。 但系你会好想 kick 一声笑出嚟，乜卵嘢？ 但系我觉得当事人唔会想笑。 条女唔想笑咯，条仔唔敢笑咯， 点会冇脑啊？ 点敢笑啊？ 喂，大佬，吹气颈枕几时用啊？ 喺酒店瞓觉。 通常咧，吹气颈枕都挂喺个背囊度噶嘛。 系啊， 有啲懒人挂喺条颈度添啦， 就挂喺条颈度啦，出发应挂喺条颈度。咩烂嘢啊！ 即系呢啲少少嗰度啊，好耐冇遇过呢啲女情上嘅戇鳩。 通常咧见到嗰啲都系烦家嗰啲，即系赶住落机啊，即刻弹起身嗰啲咯。 有嘅，有即刻弹起身嘅， 系啊。 咁我以前都有遇过嘅，即刻弹起身，系拎个袋，嗰个袋我嘅，嗰个袋我噶。 佢帮你拎啊！ 卜一声跳起拎个背囊啫。哦 ，thank you。 系， 嗰个系鬼佬嚟啊！ 唔系啊，我记得我今次有一个咧，有一个落机嘅时候咧翻嚟嘅，咁咧就你。知啦，你头先讲开呢个攞袋嘅事件，因为啲人咧，我哋咧就冇摆嘢喺上面嘅。 哦，系。 咁咧，有啲人就好中意，唔知点解一个细背囊都摆上去嘅，即系好细嗰手袋咁都摆上去，唔知做乜啦。跟住咧，我就见到有个人咧系香港人嚟嘅，两个都系。咁咧，佢 男定女啊？ 女人嚟嘅，咁比较矮少，可能矮过我哋添，可能 即系120咁啦，系咪？ 唔系一四几啦，一四零。 你又需要啲人都得150嘅，应该150。 150小学生嚟， 150至155啦吓，跟住咧佢咧就嗱，佢摆上去，其实易啲嘅，你掉落去，你可能有少少，有少少入樽都入咗去啦，系咪？ 唔系好重嘅咪得咯。 咁跟住好啦， 撩翻出嚟， 到佢落啦。 哦， 我哋见到佢做咩咧？ 佢咪擒上去嚟攞？ 佢系啦，佢就有少少咧，只脚踩上去你个扶 手 嗰度， 哦， 再攀上去只手。 咁你不如拱佢下，佢成个人上咗去咧，不如。 跟住我望嗰时候，啲我觉得肉酸嘅，因为你踩上去个凳度， 你不如期望佢嗰个扶手受唔住，叭一声跌翻， 惊惊地啊，大佬！ 你咪笑咯，可以成功地。 我望嗰时候，哇！你咁样踩上去， 佢攞唔攞到啊？ 好搞笑！佢当佢想踩上去，用一个即系猴子 的方式爬树的方式，跟住隔篱有个男人帮佢攞咗落嚟，跟住佢即刻啊唔该晒唔该晒唔该晒咁咯。跟住但我有少少觉得，哇你咁样踩上张凳度嘅，好恐怖、啊。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咁你可能话喂，咁如果佢好矮嘅，冇办法啦，咁系咪？但我觉得 如果佢好矮而轻嘅话，可能得嘅。 咁系 好矮而轻嘅， 但系我觉得有啲肉酸系佢踩上去嗰啲，即系扶手嗰度。 咁唔知你 觉 得呢啲肉酸啲，定系俾个空姐大嗌？唔该坐翻低。 我谂你嗰个肉酸啲，你赢。嗰个好白痴，人哋叫你降落，你点会行出嚟啫？根本唔入。同埋我最憎一样嘢就系人哋派紧咧飞机餐，有人想行出嚟去厕所。 哦。 然之后企咗喺空姐后面，我心谂你睇点样让路啊？嗰度人哋冇得让。 你爬上面啦、啊，你 行上面啦、 啊，嘥个名咁你行 中间啦、啊，系咪？咁你，我心谂你系见到人哋喺度做紧嘢派餐。你想着站在那里，还有一点他有一点不耐烦，即是觉得这么久的东西。哇，人家派餐你怎么叫人快啊，你都是要。 是这样的，香港人。 我不明白，其实你真的要这么急吗？你不如由先你又不去，因为你等人家派完 才 去。在这个 旅途里面，我如果跟我的朋友在行街或者什么遇到一些其他的香港人，即系都系听到佢哋讲，我先知佢香港人啫。因为有阵时你估紧讲系大陆人，你香港人嘅韩国人睇得出啦，日本人你睇得出啦，系咪先？你谂嗰个系大陆人定香港人咧？但系好有趣嘅，我哋系我发现咧喺旅喺其他国家嘅时候咧，我系唔会将台湾人同香港人捞乱嘅。 系， 即系你唔会疑惑嗰个系香港人同台湾人咧，你会好快分到哦，嗰个台湾人嚟嘅。 系， 或者哦，你只会分唔到嗰个系大陆人定香港人。 唔系，有时 直至佢讲香港， 有时我会系觉得系呢个系大陆人定系韩国人会嘅，因为 而家 大陆人着到成个韩国人咁， 系都系 ，OK， 但系似一等啊，都系啲 fashion， 我觉得有少少款系， 有啲歪歪 地。因为咧，我有听到佢哋喺一啲，即系譬如喺一啲京都啊街啊，或者大阪或者东京一啲景点，见听到啲香港人嘅话语嘅时候咧，我突然间感到一丝尴尬。 有，我都觉得系嘅，你 唔知 点 解啊？例如我听到一个喺我哋排紧队呢个 Teamland 嗰度嘅时候咧。听到后面有拎一搵几个香港人几个 friend 咁啦，唔知总之一堆人啦，有男有女啦。听到男人就话：，哎，排咁耐噶， 好大声， 仲未到嘅，咁咯。 即系佢谂住冇人听到佢讲嘢， 因 为 嗰度比较多鬼佬。 哦，所以就冇 咁系佢 冇掩饰， 可能佢冇理过冇鬼佬，佢本来讲嘢就系咁噶啦，系咪先？咁我就突然间觉得，冇礼貌。 跟住你即刻就唔想讲嘢。 跟住系， 好似我哋都有啊。话说系啊， 我哋喺呢个泰国嘅时候就有。搭呢个 BTS 啦， 系 咁坐 BTS 嘅时候就附近，我就发现有香港人， 唔系好搞笑噶，我哋唔系知道佢香港人先嘅，咁咧佢咧系一个亚洲人嘅样啦， 系， 但系成个泰国人咁嘅， 系啦， 都掹 嘅，即 系 个肤色同埋 个装 扮都系嗰啲民族嗰啲群嘅，咁、我就睇到佢同个鬼佬讲嘢，一个女人嚟嘅，咁佢就好似讲英，系当时讲英文嘅，系咯，咁跟住讲讲下咧。 佢突然间讲咗个粗口，同个电话个 WhatsApp， 因 为 佢有啲人唔系中意语音 WhatsApp 嘅， 佢 不停嘅手嚟手去揿紧 WhatsApp 噶，系啊乜卵嘢咩咩咁，跟住哇佢香港人， 跟住即刻， 跟住我哋两个好近嘅同佢，跟住我真系唔出声，学你话斋，咁跟住就唔出声，我哋冇讲嘢嗰度。 所以当我喺旅程嘅时候咧，我都唔好咁大声讲粗口。 系，跟住我听到佢不停咁讲，系啦，佢就系咧同咧应该系 WhatsApp 里面都系 香 港 人， 而佢自己都系一个香港人，但睇唔出嘅佢衣着。其实我曾经话佢人妖嚟，因为佢好似男人扮女人。 唔系女人嚟嘅， 跟住佢系咁喺个电话同嗰个佢嘅朋友咧讲一啲香港好地道嘅。即系牛粗口 咩啊？你都讲噶啦， 我 听 到佢不停咁喺度讲粗口， 不如标榜系我嘅粗口， 比较精通。屌你！ 哇，佢我听晒鬼想笑咯，即系佢可能冇谂过咧，侧边有人识听佢讲嘢，因为侧边咁啱应该都除咗我哋，应该系冇嘅。 有嘅，有嘅，有。另外有两个女仔都系冇咁近嘅。 跟住我哋跟住后屘等到佢落车之后，哇，有个香港人嚟，跟住两个，跟住原来系， 因为日本好多，即系可能你行过一间铺头门口咧，你会听到后边有条友讲，呢间嘢免税嘅入去啊， 跟住即系你话哦， 跟住我听到哦，我知道啊，跟住或者话咧，你又装品店。你喂，你喂，都系洗面啊！我都好似有喎、啊，因为香港人 讲嘢好大声。 嗰阵时喺度谂，其实我讲嘢唔好大声。 唔知道啊， 唔系因为台湾人同日本人都系好细声讲嘢。 屌，我唔讲好大声。 都唔系，大陆人好大声噶，跌到一啲啲啦。 咁而家咪 系， 唔系话香港人、大陆人都好大声咯。而家讲紧 系啊， 即 系 好听到，唔知咧喺其他国家听到自己语言就 不过咧，有阵时候我会睇下佢衣着嚟估到咯。 一睇就睇到噶啦。 香港人其实有阵时候都睇得出。 睇到，不过咪话只系谂紧嗰个系香港定大陆。 你见到佢 着 住嗰对 New Balance 就哦十有九系噶啦咁咯。 嗰款啊， 咩背囊啊嘛， 或者系即系嗰啲有啲衣着嘅，你会 feel 到佢背囊 咩喺前面啊嘛。 有啲系系 系啊， 唔系同埋好中意孭背囊加细袋嘅， 系童军咁样样， 即系孭咗背囊，但系个好细嘅袋喺前 面， 我阿妈咁，嗰啲咯。 咁嗰度系摆贴身证件噶嘛，咁佢就孭个细嘅车， 同埋着诶嗰啲系啦，嗰啲人通常都系嗰啲衣着，嗰啲风褛 有咁样嘅打扮，跟住但系咧着 系咩？你系斜袋加背囊， 系好细个斜袋加背囊。因为咧，我就系嗰只贴身嘅嘢，系唔系净系喺搭飞机嗰个旅程系咁啫？机 场嘅碌，机场碌， 跟住点知之后佢就话：，唔该帮我攞护照。佢塞咗落我个细袋度。 佢人真系好好 ，nice 成个 bra， 成日又中意食香蕉 pancake， 又中意摆啲人 handy。 冇， 咁 你已经 孭咗 呢个，即系佢寄咗仓，或者之后跟住咁样摆， 即 系 出气颈枕咁咯，寄咗仓咁啊，铺埋玻璃。 系啊，我护照寄咗仓咁啊。 喂， 未去到呢个层次嘅。 咁你要好似朋友咁喺个， 我唔 系 好想 诶寄仓之前咧，打开晒箧喺个机场嘅地下搵翻出嚟。 诶，嗰啲，扎扎扎，按落去，按落去，坐落去。诶， 真啲拉到。 系咯。同埋翻嚟嗰阵时执行李，即系可能买咗嘢啊嗰啲咧， 我 个 朋友为此而后来嗰几日咧，我哋每日都会问大对方个问题嘅。啊，你今日最开心系买啲咩啊？咁啦，跟住有一晚咧，我就问佢啦，我话你知唔知？我谂我应该今晚我问你，你今晚最开心，今日最开心买啲咩？应该系咩？吓咩啊？边样啊？ 买咗个夹， 跟住话唔系你买系，我系压缩袋。 哦， 因为佢可以挤多啲嘢。 佢话屌你啊！ 因为唔知点样执。 系啊，佢咁样买压缩袋就可以又可以安心咁买嘢。 因为我哋都冇特别买好多系食嘅嘢啫，因为我都执执下咧，杨怡都执满晒。 哦，全部系零食嚟。 系啊，本来谂住佢个夹好大咧，就好空。因为 我有嘅，因为我日本都系买嘛，你知啦。咁我但未去到话疯狂 shopping 嘅。 你都唔疯啦。 我唔疯， 话大家 因 为 我 觉 得 疯 狂 shopping 嘅定义系买好多件衫、好多褛、好多鞋嗰、 咁你死啦！你买嗰啲只不过唔买衫啫嘛，疯狂买 三四件衫。 你 话 俾人听你扭乜嘢？ 哦，我买最 咁唔系疯狂， 一扭似400 yen 啫，400 yen 几多钱啊？ 哇！你疯狂咁扭晒所有， 但 系 我阿 朱 扭得晒啊嘛， 廿 只400 yen 啫喎，一次。 但系佢扭咗好多张咯， 因 为 嗰 个 系一个扭蛋机，但系系扭一个我谂 A4 size 嘅， 影翻俾人睇下 啦。A4 size 嘅 Harry Potter 嘅 poster 咁啦，就唔系普通纸硬少少嘅纸嘅。 收藏晒好多个 version， 佢有15款，好似扭咗11款。 今集嘅 podcast 只系讲到去飞机啫。 系未讲到嗰个行程系嘛？ 咁咪下一集啊要？ 系啊，睇嚟都系。 你要唔要 ？Hello，Hello，Hello， 拜拜。 Hello，Hello，Hello。 Yo，what's up？